时间曲线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家事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FM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986，精彩随行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爱音乐，爱广播。 大家好，我们是 左右乐队 Car Mix， 最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 Car Mix， 我是子源。 大家好，我是李亮。 今天也是跟往常一样，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要一起来聊聊音乐，然后聊一些他们创作音乐背后的一些好玩的故事哈。今天我们请到的这是一个乐队了，但是具体他们的风格还有他们所做的音乐的一些具体的内容要稍后让他们自己来介绍。我们首先还是要一起来听一下他们的一个宣传片，一起来听一看。 我要去办个护照，一个小子他给我 Car Mix 嘉宾介绍。北纬30度乐队组建于2012年春，是一支以美式根源音乐为基础，并融入了大量中国元素的硬摇滚乐队。吉他主唱赖文浩，贝斯李强，鼓手王猛，正如北纬30度线这个名字一样，神秘而又奇特。乐队以新民族主义的音乐风格深受广大摇滚乐迷喜爱，乐队曾先后发行作品《极简主义》《我和我的500万》《33分》《靠谱的人有几个》《漫步水手路》等。 你得去找宋主任，姓宋那小子拿着一个章，要是不给你盖上，那就不好使。这个宋主任怎么找不见？说是春天到了。 欢迎回来，没错，今天我们的嘉宾就是北纬三十度，让我们先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们是 北纬三十度乐队， 我是吉他手赖文浩， 我是贝斯手李强， 我是鼓手王猛。 我知道这个赖老师，好像你们这个乐队其实在圈里也是有十几年了吧，最少十几年吧，对吧？ 嗯， 应该是。 差不多， 对吧？我觉得应该是老乐队了。所以说这个，但是你们组乐队是从一二年组的，一二年到现在才发专辑，是不是也是筹备了很长时间，对吧？ 对，包括作品啊，包括就是因为个人都有很多事情，忙自己的事情，还在生活嘛，时机不成熟，慢慢的到了我积累到一定时候，觉得大家伙可以凑一块去做这事儿了，我们就坐下来，把它当成一种生活方式。 对， 也是一种工作嘛。 对，我觉得心态特别重要。 对，说录专辑，我知道，其实因为我也之前也有玩过一段时间乐队哈，就是这个你们这个乐队，因为是三个人嘛，这个尤其是硬摇滚属于这个器乐演奏比较复杂的这种，是吧？你们当时在录音棚录，是不是就是一起同期的去录的？ 不是同期录， 现在 对，不是同期， 就是也是分轨， 分轨 是吧？ 分轨 的，好像同期录的，好像我知道以前是属于老派的，很多的那种八十年代是吧？他们都是同期录是吧？ 同期录， 他们好像也不是。 他说后期他录的好的话，后期做的好还行。如果录的时候如果条件不是那么成熟，设备不是那么好，录出来反倒不好。 哦，这样的， 不利于后期那什么。其实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 这个其实不是最重要的。 对 啊。那你们三个人的话，那相当于是就一把吉他，这样的话你们的音乐会不会有些单薄？ 这个其实单不单薄我们也不好来判定，因为就是我们有这个唱片嘛，我们这个唱片还有刚才咱们听的那音乐，它就是一把吉他，我这里没有做那个说两轨吉他的那个打宝，甚至这种我都没有做，就是一把吉他，一个麦克风，然后录下来，然后鼓也是一个，贝斯也是一个，然后唱的人声呢也是说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然后这样就是保证一个现场演出和专辑不要有太大的这个出入的、 对对对，因为我知道有的那种现在很多有的那种他的专辑里边可能三把吉他，到现场的话就一把吉他，那个完全就出来那个劲儿了，是吧？ 对，有些乐队你听他那个就是交响乐什么挺多的那个东西，然后现场如果说他不放那个采样，然后他如果不拿个电脑然后那样来放，然后你三个人然后再一玩，你就会感觉跟那个什么那个区别太大，特别大，跟他那个、跟他那个听到的他那个 demo。 但是说他如果放的那个东西你又分不清说哪个是他演奏的，哪个是 就是放采样的， 对，哪个是放的。然后这个其实就我就管他叫乐队卡拉 OK。 他 不是那种真正的那个采样。他那个采样是什么呢？采样，因为那个我们也看见了很多很多乐队，我就有一年我记得有一个爵士节，然后是两个那个长号，两个长号，一个采样，然后还有一个贝斯，然后这样玩。我想哎呦，还有采样爵士还能玩爵士乐吗？结果我看见那个采样师他是那样玩的，他采样器他是当做一个乐器这样玩的。其实我们国内可能也有这样，但是我对这个接触的不是特别多，但我看的现场演出好多就是说摆了一个苹果笔记本，然后就这个笔记本电脑，然后之后把那个你想要的东西都给加进去，尽可能叠加大，然后采样声音最大，还有这个唱里边还有好多的人声的这个和声， 对， 然后这样它还是就是那个乐队卡拉 OK 嘛，是吧？ 对，其实因为我知道这种放采样的乐队，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我自己自我的感觉，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它放采样的话，它一定得精准的跟着采样走。这样就失去了这个乐队配合的这个灵动性了，尤其是像这种老摇滚或者咱们说的这种 hard rock 这个硬摇滚，它新摇滚它讲究是配合，对吧？可能兄弟几个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感受到那个气氛，但是它那个采样就是很机械了，它就很没有人性了啊。 对， 这就相当于是你说的卡拉 OK 的感觉了。这个是 其实我倒不是说那个东西多不好啊，但是说这个东西是最起码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风格，我们是就是排斥的，因为他跟我们要的就是人， 对， 就是人之间的这个碰撞，然后有的时候你同样的音符，因为我们这些歌都演了好多次了，然后但是每一次演的时候，我们还都是非常有激情， 对， 因为这一次可能是他这个贝斯这儿弹的那个劲儿大一点，哎，我这给我一个这个，虽然音符都一样，给我刺激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这边可能给的这个梭罗，然后给的跟每回不一样，然后有一个别的东西我这有，然后也会刺激到别人。 对，其实我知道有一个老派的一个乐队，就是叫 ZZ Top。 他们好像就是一个吉他一贝斯一鼓，那几个人是三个老头儿，对吧？我记得那三个老头儿，我当时看过一个他们的那个视频，太厉害了，我觉得、 对， 就是我觉得这跟咱们这个乐队好像是意思一样的哈，这个配置啊。 对，以前我们 copy 过好多那个 ZZ Top 的歌，倒是、 哦、 那会儿就真是 copy 过。 对，挺硬的，这三个硬朗老头儿、对。 还有那个 ZZ Top， 还有那个谁 Stevie Young， 还有那个。 哎，对 ，Stevie Young 也是，对。 还有Johnny Winter， 嗯， 这种他还有吉米亨德里克斯是吧？ 吉米 亨德里克斯，真他妈读不好，英语读不好，完就是他。然后这些都是三个人，然后一看这个三个人一样可以，你就看怎么玩吧，你一样可以把音乐玩的就那个丰富，然后一样 也 可以。对，红辣椒， 对， 红辣椒四个人， 对，那个红辣椒贝斯太厉害了， 他主唱他不玩乐器，其实乐队还是三个人嘛。 所以说，即使说我们的这个乐器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单薄，但是配合好的话，其实它是可以出现很丰富的一些结果的。 对，它是对乐手的素质要求非常高的。 对，我们说到了这张新的专辑哈，其实我相信这个新的专辑里面是有很多的事情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我们这会儿先来听一首歌曲好了，就来听这张新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歌曲过后，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细细的、慢慢的来聊一下这张专辑的整个的准备过程。我们这会儿要跟大家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是《极简主义》。 之计在于春， 是一年之机在于春。 难得机会，一汽大众春天有礼，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是一年之机在于春。 难得机会，一汽大众春天有礼，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It was a teenage wedding and the old folks wished him well. You really got me going. Can't buy me love. Hey Jude, don't say goodbye. Car Mix.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Car Mix， 我是子源。 大家好，我是李亮。 大家好，我们是 北纬 三 十 度 乐 队。我是吉他手赖文浩， 我是贝斯手李强， 我是鼓手王猛。 我们在节目的上半节的时候跟大家聊了一下2017年的这张新专辑。 对， 如果说这个摇滚乐队哈，我们在做音乐或者说喜欢音乐之前，或者喜欢某一件事情之前，一定会有一个自己欣赏或者说喜欢的这样的一些大师去影响到自己，然后才会慢慢的让自己可能走上这条路，继续的往下走。我不知道三位老师在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说某一位真的摇滚大师或者是什么样的人物真的是影响到你们，然后让你们去选择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很热爱摇滚，特别是喜欢这样的一个类别的摇滚，然后一直到今天我们去发专辑这一路支撑下来。 我刚才发现啊，这乐队啊，你看一开始是赖老师在说， 嗯， 你没发现乐队一般都是主唱在前面是吧？是吧？然后那咱们现在是不是该贝斯？ 对，我们让李强老师跟王蒙老师来说两句，回答这个问题好了。 我其实接触摇滚乐的时候，我还是喜欢那种偏旋律的东西，比如那时候我喜欢什么 Sting 的，像恐怖海峡、甲壳虫什么的。再往以后就喜欢红辣椒啊，什么 U2 啊这一类的，反正现在看来比较老的乐队，什么山羊皮啊什么的 ，Radiohead 那些东西，但那一段时间是给我奠定了很多很多基础吧。就是说以前我不知道什么叫摇滚乐，包括现在你让我说摇滚乐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时间久了你就会知道跟流行歌是不一样的。我并不是小看流行歌，因为现在流行歌也很厉害，就是。一旦喜欢了摇滚乐以后，我发现别的音乐我都不喜欢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摇滚的魅力所在。 嗯， 你会让他就是特别专情的去喜欢一个东西。王蒙老师了， 我刚开始接触的可能是比较重，就像 Cohen 那样的乐队 ，Cohen、马连曼森、战车， 嗯， 刚开始是喜欢那样的，后期就是比较喜欢 Blues， 比较喜欢 Funk， 就是可能像我们贝斯里强说，我就可能就往这些旋律上走。啊，后期凭的很多的就是这些美式的摇滚，啊 ，Blind Melon 啊，包括、还有像那个Blues Traveler 这样的，就是又有口琴，又有它这种根源的东西很多，啊，就后来就接触这样的风格。 在整个专辑，因为我们今天会跟大家介绍这张新专辑嘛，那这个整张专辑的在制作过程中的话，会有一些默契上的配合，或者说一些分歧，一些这样的故事发生吗？在创作过程中应该多少还会有一些分歧吧。 在排练的过程中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解决不了的话就下一次再来，回去自己考虑清楚了再来。 就是在不停的 用不了两三次就没 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有些歌然后说排一次哎不对有问题，第二次有问题，第三次如果三次以上我们就考虑这歌是不是要放一下，如果下次再一弄还不行哎得了这歌就放一下。然后有一首歌是放了有三四回，然后就放一段时间说哎咱们把那歌拿出这样玩一下行，还是不行，后来我们就好了，这首歌不适合咱们乐队，就我们就 pass 了吧这首歌行不行。 那合着其实我们听到的里边专辑其实是你们已经经过了自己的筛选过的哈、 对， 其实 就我们三个人都是非常玩的、肯定是都比较顺的、都比较开心的玩的，就是没有拧的地方，就是如果拧的就是太严重了，就是说谁玩哪个就感觉特别不好，谁特别不喜欢哪个，然后就是经过几次之后或者说确定这首歌不适合我们一块玩，那我们就给它放下，因为这个乐队是集体的，是我们三个人的嘛，这是不是说某一个人的这个。 那三位老师你们创作是在排练室排练的时候创作，还是说你们单独在家里找灵感？ 先是在家里找灵感，我习惯的呀、他们俩不知道、我在家里我先考虑清楚，然后我再去排练场，因为排练场的时候你不会特别冷静，气氛起来以后你劲儿对了你怎么弹其实无所谓了，但真正你要去听一个录音的东西你还是要考虑一下，你比如说我们专辑要出完了以后，我可能录的东西跟我排练的时候可能就不一样， 会不一样、 大致一样，但是细节可能不一样。 那我觉得强哥的贝斯一定是个很缜密的啊，这种细腻的是吧？ 他的贝斯弹的厉害。其实这个前一阵这个现在好像还有这个朋友圈里黑贝斯嘛。 哦，对对 对, 对。 其实都是善意的这种玩笑，但是说他黑的那些贝斯手呢，就是真有好多是那样的贝斯手，然后他在混，然后那个他贝斯什么，一个是根音，一个是律动，没有根音没有律动，然后在里面呼噜呼噜呼噜。那这个如果说那个。你对有些他不听那个鼓手和贝斯手的一些歌手和乐手，可能他就觉得无所谓，反正我也听不清嘛，包括观众基本上听不清的那个，就是大多数观众普通观众啊，然后但是说他对这个乐队整个乐队这个影响非常大，就尤其是对吉他手和歌手，然后我又是吉他手又是歌手，我对贝斯特别在乎，然后所以就是他是强哥是我心目中的贝斯之神，京城三大贝斯手之一， 特别委屈弹贝斯，因为弹贝斯都是好人的，你看吉他手啊或者什么的，鼓手都特能表演，贝斯手一直在后边为你们服务，结果你们还黑他， 还黑他，我觉得就是配合默契，这个是乐队组合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对，其实每件乐器都很重要。 对， 没 错。就是每一个队鼓手也重要，就是鼓手贝斯手然后其他手，但是还是我是觉得贝斯手是应该是更重要吧，比主唱比鼓手比吉他手，因为他算是一个叫像粘合剂的那样，就是一个木板和另一个铁片、然后你怎么着放一块，中间你要抹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胶给它 严丝合缝， 对，给它融到一块，如果说这个贝斯手不好了，你这两个东西它就会那个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中间有一个那个阶梯式的那么个东西，然后就整个音乐就是融合不到一块儿。 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鼓手啊，整个音乐听的就是晃晃悠悠的 啊。对 对 是吧，感觉 那 这个人就是一个特别弱的一个人，就是感觉不硬， 就是他那个贝斯手他可以让我的吉他 solo 显得很厉害， 对对对对， 就是他 很犀利是吧， 对，但是让我有些 可能有些音符我是这样弹，在这个贝斯的衬托下和鼓手的衬托下我是正确的，但如果说一个糟糕的贝斯手或者一个糟糕的鼓手或者一个糟糕的鼓手和一个糟糕的贝斯手一起，然后我这个就什么都不是，就不成立这个 solo。 对对， 这个 我觉得就像他们说的，我觉得即使是把那些吉他大师啊放在一个糟糕乐队里，他依然不是大师了，我感觉，你想吧，比如像那种是吧， 对，这其实还是需要就是有一个相互的这样的一个衬托 配 合的， 对对，完美的配合， 没错。 嗯， 嗯， 我觉得就是在不停的这个进步的过程中和发展的过程中，一定是要有一个先导者。这个先导者可能就像刚才乐老师主唱说的，我们一定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先锋的一个东西去引领大家，然后才能慢慢的去往前进步哈。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我们再来折回来一点点，我们说到我们的最重要的专辑，还有包括2017年有没有巡演的计划或者其他的一些计划要跟我们大家见面的。 我们目前呢是一些计划，就是做一些专场的演出，然后巡演，目前是有一个有一个东北的一个巡演的计划，还有一个那个内蒙的一个巡演的计划，另外的一个计划就是做就是这张专辑了，然后目前这两三个月，然后我们就着手做这几件事儿，眼前的。 其实现在这张专辑已经慢慢的成型了，那更多的我觉得巡演的话肯定除了内蒙和东北这两个地方，还会去跑到更多的城市，也是希望大家如果喜欢这张专辑，喜欢北纬三十度乐队的话，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关注大家，对不对？我们是、 啊、对我们有那个公众号， 我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来搜索北纬三十度乐队，那更多的一些信息和详情都可以在这上面看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再来听一首歌曲吧。 见人办事， 办事吧，办事吧。 好，我办事儿，哎， 办事儿， 我可以大致的来说说这首歌吗？因为听名儿就是特别有意思，办事儿大概是要办什么事儿？ 这首歌，然后都大伙儿都挺喜欢的，就我们哥几个。然后那个，这是什么？这是我个人的我一个就是办事儿嘛，就去那些地方你去办事儿，你不得不和他们打交道 啊。 然后他吧还对你没好脸，然后说什么啊，你这不行，你走吧，走，那我走，我去哪儿，爱去哪儿去哪儿。然后这比如跟刚跟你弄一半，就是写什么办什么事，办到一半一看12点到了，我下班了。下班，那你下班我怎么办？那下班你下午2点再来吧。哎呦，那你不能晚一会儿，人家就不和你什么了。 但 是就是这个，那有好多这有那么几次没。 我觉得好像你这属于这个为这个老百姓社会呼吁一些问题是吧？ 啊，我也不是，也算不上呼吁，就是我个人的一些就是 遇到的。 对，我遇到过真实的一些什么、然后其中我就写了两个，一个就是说给那个就是我自己去办一个护照，然后那个地方就是我其实倒没受到刁难，就是他的那种 态度 让我特别不舒服那种嘴脸。其实也算是刁难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给孩子上一个户口，然后这种事儿就是我是第一次结婚是吧，这也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我还是我家里我还算是独生子女，我还是晚婚晚育，我没早婚，就没有任何的理由就是说我的孩子上户口你要刁难我。结果这个给我刁难的就是说这块推到那儿推到那儿，就折腾了大半年，最后是怎么着，我是后来灵机一动说给您200块钱，我就递过去啪啪就成了这事。 哎呀， 我妈就说我你太不懂事了，你要我寻思我早知道这，我何必我折腾那个干嘛，我就赶紧 太不懂事了，真正办事应该是这么办的。 对，这才是办事，就不懂那个 的。所以就有了这首歌。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那句话真的是不假，艺术源于生活。 对对对， 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生活里面出来的。 对， 我们也是再次感谢三位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北纬三十度乐队最新的专辑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不妨去上网看一看，同时也是欢迎你能够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快车道 FM， 在我们的账号里面跟我们一起来留言哈。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子源， 拜拜。 你不要介绍一下你自己。拜拜。我们补一下最后一段。 对 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子源。 好，我是李亮。 小子，他给我一张单子。